67页的第一个问题，这个题目呢，它的背景是甲对乙，还有取得一个执行名义，好，是债权额10万，所以就送去对债务人的财产，好，就 A 屋进行查封拍卖的动作。那这个 A 屋是值50万，好，那现在我们的丙跳出来主张，这个 A 屋是我的，好，做了一个异议之诉的动作。所以我们现在讨论的是异议之诉的标的怎么去核定，好，怎么样去计算。那一样，第一个动作，只要是核定诉讼标的价值，所以呢，我们都是站在原告的角度来看，原告是丙嘛，所以我们的角度是这个丙，好，站在原告角度，他打这个官司拿到多少的好处，所以你就会发现有争议的空间哦，有争议空间。比如说他胜诉的话，好，就看他胜诉的话，胜诉的话可以成功的阻止甲对乙执行 A 屋嘛。好，他说这个 A 是我的啊，所以呢，如果你胜诉的话呢，成功的阻止执行，是 A 的部分。好，成功的阻止执行，所以代表它的好处是多少？50万嘛，对，就是它的 A 屋就不会被卖掉了，所以它的好处应该是50万，所以利益是50万。所以就核定为50万，这是第一说。所以这一说叫做标的物说，这是甲说，跟甲乙一样好了。对，甲乙第一说是标的物说，这就甲说。那另外一个角度呢，如果今天是另外一个角度，好，我们站在如果丙胜诉丙败诉的话，如果今天丙败诉，败诉的话那就是卖掉了嘛， A 物就卖掉了。那卖掉之后就拿到执行之后，这样的话败诉，卖掉之后就50万。好，那就卖得50万。那这个50万要怎么分？50万，10万给甲，10万给甲，40万。假设后来确定说，哎，这个 A 屋真的是丙的，那40万就是给丙嘛？好，40万就给丙。假设如果是他的话，真的是他的话，那40万就给丙。好，所以如果站在丙败诉的角度来看，卖得50万，10万给甲，40万给丙，所以丙的损害是多少？10万。所以这个10万就是丙的损害。那其实损害反过来就是利益嘛，所以我今天打这个官司，我就是希望我不要受到这个损害嘛，所以我的利益就是10万元，这是第二说。好，就是我希望我不要受到损害，所以它的利益应该是 受损害。所以这是角度的不同哦。好，免受损害，所以应该是核定为十万才对，所以核定为十万，这个就是乙说，债权额说。好，那我们现在的实物见解哦，实物通说都是采乙说，所以这个是实物通说的见解。债权额，好，下面第二个问题，消极确认之诉，它的诉讼标的金额价额怎么计算？那这个很简单，同学就抓争执，你就抓关键字就好了。争执的部分就是它的标的价核定。比如说，如果我确认好某个债权不存在，所以这个题目确认乙对甲五十万借款债权不存在，诉讼标的是乙对甲这个借款债权，那被告说你要给我五十万，所以争执多少就是五十万，他说五十万我不想给你，好，那对方说要给我五十万，所以争执的部分就是五十万，所以核定为五十万。好，再来68页。68页这边好，我们刚才前面讲的是核定，那核定出来之后要算出最后的裁判费，就是用68页这边来算。好，那第一审的话是用77条之13，所以这个条文同学你可以回去看，这条文其实不太会考啦。好，如果真的要考的话我觉得有点痛苦，因为当场要算，其实我觉得有点刁难，所以其实不太会考。但是你要知道它的概念，它的概念哦，因为它92年有修过，它叫做分级累退计费制，是修法之后才叫分级累退，本来以前是单一标准，比如说是几趴下去算，好，算出来结果就好了。但现在是分一层一层一层，然后每一层的单位价值是不一样的，好，就是越上层的越低价，单位是越低价，这样子才能够保障当事人的权利啊。好，不然你如果提个很大的诉讼标的的话，那你缴的钱是非常非常的庞大，那可能当事人就会退却嘛，好，就不想打官司，所以他是让那种很大的诉讼能够获得酌减的效果，所以采的是分级累退计费制。那他的算法并不是去抓门槛哦，因为很多人会算错，就直接去抓那个门槛的标准，然后算几趴，这样是不对的。他要拆一层一层，然后切蛋糕一层一层一层那样子，然后算出总计，再把它加在一起。好，所以是分级去计算，而不是总体来计算，这跟以前已经不一样了。好，那非债权的部分呢，就是3000块。好，这是身份诉讼啊，身份诉讼的部分。那第二个，变更追加反诉，好，它就是用77条之15，但反诉要注意的重点，本反诉诉讼标的如果相同，反诉不用另外缴钱，这个就是77条之15的第一项。好，所以要记得诉讼标的相同不用另外缴钱，这是反诉最特别的地方。那同一个诉讼标的，就是我们以前讲的嘛，给付然后确认债权的情况下才会遇到同一个诉讼标的。好，给付确认同一个债权， 所以物权不会哦，因为物权的话它状况就不一样了。好，所以是比如说提确认的本数，确认这个债权不存在的本数，然后反诉给付，这种情况就算是同一个诉讼标的，那就是用第一项，好，就不用缴钱，反诉不用缴钱。那第三，上诉审，上诉审的裁判费是再加一半，好，所以第一审如果缴十万，第二审要缴十五万，会缴更多。那再审的话，好，这个就同意看一下支持期就可以了啦，这个就是看看就好。好像那条我觉得考几率比较少，会把重点摆在核定，好，因为怎么算比较重要。那至于最后的计算方法，这个其实就是以后的软体输入就好了，好，算也不太。那我们看69页，诉讼费用由谁负担，这边也是条文的规范，好，就78到92条。那原则上至少同学你要记得是原则上是败诉当事人负担嘛，好，所以只是起诉的时候原告先帮你缴，好，原告先垫缴，因为这是起诉合法要件之一。那最后输的话就算在这个败诉当事人这边。那有一些例外的情况，好，同学可以看，比如说括号二，共有物分割如果显示公平，如果都由败诉当事人负担显示公平，就是胜诉当事人可以负担一部分。这是因为我们讲过共有物分割比较特殊的情况是一定是全部要上场嘛，然后主张分割列原告，剩下的全部列被告，所以一定要全部上去。那有些人只是没有想要分，也不代表他不分，但还是列被告。那而且呢，我们说共有物分割通常都是法官会判原告胜诉，都会准予分割，所以这样原告就很占便宜嘛。好，所以为了担心说不公平，所以呢可能就是大家一起分，有可能一般实务到最后大家一起分，不管原告被告大家一起分。好，所以这是争夺公平性。那第四个，撤回诉讼由原告负担，可以退还该审级所缴裁判费的三分之二，这个以前我们有讲过。好，该审级就是以前同一审，就是我撤回这一审以前同一审级的所有的裁判费可以申请退还三分之二。那同学注意一下，第一点，民事撤回一定要民事，所以如果是你自同意撤回，你自撤回的话这个不算，一定要是民事撤回。那第五，和解，和解的话呢是也是一样可以申请退还三分之二，但是一样注意第一点，全部和解才可以退，一部和解是不能退的。好，一部是不行。好，再来我们看70页，70页的第二大点，这个是诉讼费用的裁判。那诉讼费用的裁判，好，有一个重点同学一定要知道，它有两个部分。好，有两个部分就抓一下标题就好了。第二大点的第一个部分，诉讼费用的裁判，重点是87条。第二个是诉讼费用额的确定，重点是91条。好，所以我们讲这两个重点就好了。第一个，诉讼费用的裁判呢，这个就是同学你看到的，比如说第一审判决你拿到了，它第一个是原告支诉驳回，第二个就是诉讼费用由原告负担。好，所以诉讼费用由原告负担，那个就是87条的规范，摆在终局判决里面的。好，所以同学你可以看一下，我们先看条文好了，87条。法院为终局判决时，要依职权为诉讼费用的裁判，所以纵使好律师当初起诉没有表明诉讼费用的部分，法官还是要判，好，他一定要判，因为这个是公益，这个是公益的事项，职权调查的事项。那这边它是摆在主文，好，所以要记得它是摆在主文，而且呢不会出现金额，不会有数字哦，不会出现金额。再来91条，法院位于诉讼费用的裁判确定费用额者， 第一审受诉法院在该裁判有执行力后，要依申请裁定确定之。所以这个就是第二个动作。哦，刚才我们说在判决终局判决里面，我们写的是由谁负担，不会出现金额嘛？好，就谁来负担，没有数字。那数字的话，你就要用91条，在他说第一审受诉法院在该裁判有执行力后，代表全案确定哦。所以执行力代表全案确定，你要等到这个案子哦全部都确定了，再回到哪一审？回到第一审，由地方法院来算。好，所以回到他的第一审法院，请他帮你算金额是多少。所以这个是用裁定，因为诉讼已经终结了嘛，所以纯粹是程序上的事项，就下裁定，而且它会出现具体数额，好，就帮你算新台币多少多少钱，好，帮你算清楚。所以有这两个动作，好，你就要分清楚有这两个先后不同的动作。那我们看一下70页最下面的括号二。70页的括号二，诉讼费用裁判后，于确定诉讼费用额的过程中，不能再做实体审就，包含本案请求不能争执，如何确定诉讼费用也是不能争执。所以简单的讲，反正就是到了91条，好，到了最后，因为全案都确定了嘛，所以任何实体事项都不能再争执，不管是本案的还是非本案的，只要涉及到实体事项，比如说诉讼费用的归属，那都已经是认定好了，好，都不能再争执了。所以就考过这一个问题，这是实务见解。下面这个题目，假胜诉后依91条申请确定诉讼费用额，好，被告已抗辩。第一个，有民事诉讼法81条的情况，应由原告甲负担半数。所以同学，其实你不用去管81条是什么啊，你看到第二句话就会判断了，只要涉及实体归属都不能争执嘛。所以这个诉讼费用到底是谁负担，负担多少，不能争执嘛，因为已经全案终结啦。所以在91条过程当中什么都不能争执啊，好，实体的部分都不能争执，所以这个不能争执也算是理事项。第二个，确定诉讼费用额的裁定程序中，应负担诉讼费用的依照，对于有求偿权的他照说，我另外有一个借款债权想要跟你抵消这个诉讼费用，也不行嘛，这也是涉及到实体的问题啊。好，所以其实后面的程序就是很单纯，就是把钱算清楚，然后去认定归属，好，由谁负担，这样就好了，所以不能出现任何的实体争执。好，再来我们看71页。诉讼费用的担保，那诉讼费用的担保这个96条到106条它其实不是很重要哦。好，那唯一一个地方要请同学知道的就是103条，这个要先知道。好，因为我们以前学过有一些需要供担保的情况嘛，比如说什么假执行啊、假扣押、假处分，好，这个是需要供担保的情况。那针对那个担保金就提存物，好，到底有什么样的权利，所以就103，被告就提存物，好，有与职权人同一之权利，所以这边它的效果是法定职权，你就记得它是法定职权就好了。所以如果将来拿不到，好，或者将来受到损害赔偿，这个时候他就有优先受偿的权利，针对那个提存物有优先受偿权。那下面第五点，这个知道一下，好，这是比较早期的实务见解，不过现在都已经蛮统一了。债权就债务人因免假扣押或免假执行所提存的担保物，有与职权人同一之权利，那这个职权效力他所担保的范围，好，到底是多大，是否只限于因免假执行或假扣押所生的损害，还是说本案的部分也包含在内。所以如果说有包含本案的部分，将来本案如果没有履行，可以直接针对这一笔担保金去求偿哦，直接去，好，就是算作的本案的部分。那如果说不算的话，将来本案钱拿不到就没了，好，就这个部分就没有优先受偿权啊，你就变成必须要跟其他债权一起分这一笔钱了。好，所以要看到底优先受偿权的范围到底有多大。那我们现在实务通说的见解都很单纯，全部只有基于损害，不包含本案给付，他认为这样才公平。好，因为既然我是针对 甲执行针对甲扣押来设定担保，来做这个担保的话，那这个时候就只有给予甲扣押甲处分的损害的部分而已，跟本案实体法律关系没有关嘛。好，所以他认为这个不给予本案给付，所以本案给付不在范围之内，只有损害额才有优先受偿的权利，本案给付并没有优先受偿的权利。所以下面现在实务件也都已经统一了，那不管是甲执行还是甲扣押的担保，全部都是一样，都是采甲说，都是只有以损害额为限才有优先受偿的权利。好，再来我们看73页诉讼救助。诉讼救助，好，我们先来看一下条文好了。来，行动约看107。107，当事人无资历支出诉讼费用者，法院要依申请裁定准予诉讼救助，但显无胜诉之望者不在此限。所以同学这个要稍微记一下诉讼救助的要件，好，有两个，第一个是无资历，没有钱。那无资历到底怎么判断？比如说我有请律师算不算是无资历？算不算一定是有资历？那如果是共同诉讼的话，那无资历是看我就好还是看大家？好，这个要知道怎么判断。第二个要件是非显无胜诉之望，就但书的地方，第二要件非显无胜诉之望。所以如果这个案子一看就知道，好，而绝对是败诉，100%败诉，不用开庭都知道了，这个情况就是显无胜诉之望，就不应该准许诉讼救助。第二项，法院在认定资历的时候要斟酌当事人还有共同生活亲属基本生活需要，所以不能单单只有看当事人哦。如果这个当事人需要养家活口，好，那你要看他全家人的部分，然后来做斟酌，因为这是人道的考量。再来109，好，109，好，109是申请诉讼救助要向受诉法院为之。然后呢，第二项，这个事由必须要做释明的动作，因为它程序事项，所以用释明。那同样要注意的是第三项，前项释明得由受诉法院管辖区域内有资历之人据保证书代之，所以它是可以用保证书取代。好，就找个比较有钱的人，好，然后请他写个保证书，这个是可以的，代替他的释明。再来109G，这个法条重要，它会有争议问题。驳回诉讼救助申请的裁定确定前，第一审法院不得以原告未缴纳裁判费为由驳回起诉。好，所以同学要注意法条，第一审，只有第一审驳回救助申请裁定，好，还没有确定之前，第一审要等你的意思啊。好，所以第一审要等你，他说不能认定这个原告没有缴钱，所以是欠缺29D项第6款的要件，裁定驳回诉讼，要等到诉讼救助申请确定了才可以处理。所以反过来讲，就是要等到驳回诉讼救助申请的裁定确定，第一审法院才可以说你没有缴裁判费，我要驳回你的诉讼。然后反过来记，好，要等到驳回裁定确定才可以驳回原告之诉，但是只有限于第一审。所以等一下我们要讲它会引发一个争议问题，第二审要不要等。好，如果今天是上诉的话，那我上诉一并申请诉讼救助，结果被驳回，这个时候第二审法院要不要等，还是他直接可以说啊，你上诉没有缴裁判费，我就直接裁定驳回你上诉就好了。好，所以第二审会有争议问题。110条，准予救助在诉讼终结前有下列效力，第一个是暂时免缴裁判费还有其他费用，所以只是暂时哦。好，将来这判决确定之后呢，你还是要归给败诉当事人负担，然后免公担保。好，111，准予救助与甲扣押甲处分上诉抗告亦有效力，所以这个重要。好，这要知道，我第一审诉讼救助准了，我将来上诉就暂时不用交钱哦， 好，所以上述就不用缴，你要记得上述就不用缴了。那甲扣押甲处分也都不用缴了。好，但这边讲的是起诉，你要知道111条讲的是起诉，我起诉一并申请来诉讼救助，才会给予后面的甲扣押甲处分。再来后面就不用看了哈，115条稍微知道一下，就是他这边的裁定是得抗告的，好，因为他对当事人的权益影响蛮大的哦，好，因为诉讼费用涉及到我能不能打官司的问题嘛，那我没有钱，那我怎么打官司？好，所以这个是权益影响很大。好，那我们回到讲义73页，诉讼救助的要件，第一个必须要是无资历。好，那同学注意一下，第二点。故有必要共同诉讼要全体无资历，其实这个也是用到56条第一项的概念嘛，好，要全体才算。那普通的话，因为55条独立原则各做各的，所以个别判断。第三，诉讼单纲的情况有无资历看谁？实质当事人哦，所以你不能看刑事当事人。好，诉讼单纲是看实质当事人，不是看刑事当事人。好，第四，这个是实务见解，不得仅以当事人有律师代理诉讼就认为他是有资历的，所以这是两回事，而且有可能人家律师是免费帮他打，或者是用的很便宜啊，好，这都有可能，所以你不能只说啊，他有律师就一定是有钱，好，这个是两回事，要分开判断。好，再来下面的问题哈，第一个问题是申请诉讼救助要不要释民非显无胜诉之望，这个算是修法前的争议问题啦。好，那修法周期现在就很确定，因为法条也讲得很清楚了，要释民的部分只有释民的部分只有无资历嘛，对不对？我们不说两个要件吗？第一个要件无资历，第二个要件是非显无胜诉之望，那只要当事人只要释民第一个要件就好了，只要释民无资历，非显无胜诉之望不用释民，因为非显无胜诉之望是谁来决定？会不会胜诉？法官决定嘛。好，会不会胜诉？法官决定。所以这个是否为非显无胜诉之望是由法官来决定，当事人不需要释民，所以只要释民第一个要件就好。好，那我们要讲争议问题，就73页最下面这个问题，109-1在第二审程序能不能适用？所以在讲这个问题之前，同学要确实知道109-1到底怎么用哦。这个当事人好，他就没有钱，所以呢起诉的时候就一并表示我要申请诉讼救助，所以当然他也缴不出钱嘛，好，所以就没有缴钱了。那没有缴钱申请诉讼救助，虽然一般其实我们实务上会写在一起哦，我们通常啊会写在同一个状子，但是你要把它分开来，真正你要把想的时候要把它分开来，因为一个是本案程序，一个是诉讼程序，这是申请救助是纯粹我们现在学诉讼程序的问题，所以一个是本案实体面，一个是程序面，要把它分开。好，那申请救助其实照法条来讲不需要有同一个法官处理哦，不是哦，只要同一个法院就好了，但实务上其实都是几乎都是有同一个法官来处理啦。好，但是你就是刑事面要把它分开。那起诉状没有缴裁判费，那当然本案这边的法官要做什么动作？还是一样，你该做的还是要做，因为没有缴钱，所以呢就拉到249第一项第六款，没有缴钱第一个动作一定要先密补证嘛，所以就密补证，法院就密，比如说5日内补证。好，那同学知道这个当事人就说我没有钱的，那5天内会不会补？一定不会补嘛，对，因为没钱我怎么补，所以呢就5天就过了。 过了五天。好，那过了五天，现在就问你，现在这个法院能不能裁定驳回原告的诉讼？能不能？109G 说不行嘛，等到什么？要等下面，你要等下面申请救助，因为他就是没钱，他很可怜啊，所以你不能随便没有缴钱就直接驳回，那干嘛要申请诉讼救助呢？好，所以这里申请诉讼救助你就要等。那申请诉讼救助，我们说是你要把想成是两个不同程序哦。所以当事人好申请诉讼救助之后，法院可能就会，比如说假设裁定驳回，说哎你有钱啊，好裁定驳回。那裁定驳回之后呢，当事人可能就去抗告嘛，对不对？抗告，所以就去走抗告程序。然后走到最后，你一定要等到这个驳回裁定确定，就是说你真的是有资历，你真的是不能准许诉讼救助。等到这个驳回裁定确定，然后上面才可以做什么？驳回诉讼嘛。好，所以你上面的法院要等到你下面这边还不行哦。好，要等到驳回下面的驳回裁定确定了，那这个时候才可以裁定驳回原告之诉。所以这两个驳回裁定是不一样的哦，下面是驳回申请救助的部分嘛，好，然后上面是驳回诉讼，所以你要等到驳回裁定确定才可以驳回诉讼，这个就是109之一。它的规范你要等。好，那如果同学了解的话，好，我们要讲现在这个争议问题另外一个状况，有点像，但它是上诉。另外一个状况，当事人可能起诉的时候还有钱，好，但是上诉的时候就忽然没钱了，受到破产宣告。所以呢，这个当事人就上诉的时候写了一个上诉状，但是因为他破产了，所以他就说我要申请救助，没有办法缴钱，因为第二层缴的更多嘛。所以这个时候一样的推理，都是一样，前面都相同，没有钱。好，那上诉法院要怎么做？欠缺上诉合法要件嘛，好，你上诉要缴钱是上诉合法要件之一，所以可能呢也是命，比如说五日好了，都一样，五日内补证。好，那假设因为当事人就没钱，所以呢过了五天，我能不能直接裁定驳回他的上诉？就是这个问题。好，我能不能直接裁定驳回你的上诉？好，会有这个问题是因为现在这是第二审法院，刚才109G只有说第一审法院要等，好，那现在第二审法院要等，所以同学就知道一定会有一说怎么讲，法条说第一审要等，所以第二审就不用等嘛，好，就照法条解释啊，这一说一定是谁裁的，实务见解嘛，好，要说照法条就是很形式。那另外说就会怎么想，救助应该是要等才是真的对老百姓好嘛，才是对当事人好嘛，所以应该是要去用109G的概念下来做才对，所以应该是要等才对。所以这个问题下面就分两说。好，所以我们看甲说，甲说认为不用等。好，他说这个法条109之一明文限于第一审，就第二行最后，好，只有局限在第一审不能做，所以最后一句话有意排除第二审程序不能适用，所以第二审不用等，所以现在这答案就是直接驳回。好，过了五天就直接驳了，这是目前的实务见解。但这个见解其实不好啊，好，这个是对当事人比较不利，所以通说是才乙说，通说才乙说。 为什么会有109之一？好，所以要先回到109之一，为什么会有这个条文？最主要要等，是因为真的要保护弱小啊。好，你要真的对当事人好，所以同学你可以画最后一句话，贯彻诉讼救助制度保障无资力当事人诉讼力的本质，所以应该是倾向于对他比较有利的解释，所以应该是要等，等到驳回申请救助裁定确定了，你才可以裁定驳回他的上诉，这样才能够保障弱势当事人的权益。好，所以这个是通说的见解，这个是对当事人比较有利。好，那再来最后74页这边，好，申请救助如果准的话，效力刚才有看到条文，包含甲扣押、甲处分、上诉、抗告，一路都不用缴钱。但是你要记得不急的，好，不急的包含像再审，如果你做的诉之变更、追加反诉、主参加诉讼，这个都不会急，都要另外申请哦，好，都要重新申请过一遍。好，再来74页的最下面，好，最下面有一个67年度第一次民庭决议，这个部分，好，这个部分要请同学你只要抓一个重点就好了，施行法第九条。好，来看一下施行法第九条，这个条文还蛮重要的，因为它是一个非常实务性的条文。上诉人有律师为诉代，或依书状上的记载可认为他明知上诉要件有欠缺者，法院得不行这个442条第二项还有44第一项但书的程序。最后一句话就是命补证，就是命补证的意思。所以如果你有符合第九条，这要背哦。第一个是由律师为诉代，就上诉的时候我有表明律师为诉讼代理人。第二个是书状上的记载可认为他明知上诉要件有欠缺。好，那第一个就不用讲啦，就是看你的上诉状嘛，好，有没有表明律师。所以通常有时候我们会故意在上诉状不表明律师，就是这样，因为担心会有这状况。如果有律师，法官会说啊，你有律师你就本来就该知道合法要件是哪些，你就自己要准备好嘛，所以我就不会再叫你补证，就直接驳回。所以这个施行法第九条其实是很可怕的条文，好，就是直接驳回了，他不会给你机会就驳掉了。那第二个是，如果依他的记载，比如说当事人自己就假装很聪明，所以在上诉状就写说啊，法官又最近手头很紧，所以呢就让我暂时缓缴裁判费，上诉审裁判费，我大概一个月后才有钱。那这时候法官就是用第九条直接驳回就好了，就他明明知道没有缴钱嘛，好，他都知道，所以也不用补证，就直接驳回了。好，所以要注意这两个条文，好，这两个要件。好，那我们再来看第四回哦，我们要来看简易程序。简易程序还是有蛮多问题要讨论的。第四回的30页，我们以前在学简易，然后重点都是摆在50万以下嘛。好，但其实不是只有这一种，那时候讲50万以下最主要是基于费用相当性原理。好，因为它的金额不大，所以呢程序就特别要求更简单、更迅速、更经济，好，就要求快。好，所以那个法理就是第一大点，检讨法理包含法理交错适用论，那其实重点是纷争类型论啊，没有写出来。好，所以同学要注意，重点是纷争类型论，就是不同的案件特征要适用不同的程序法理，要相应不同事件，好，然后去相应适用不同程序法理。那因为简易程序比较简单，好，金额不大，所以重视的是迅速经济的法理。好，那第二个， 简易程序跟通常程序的划分，这边就有考点咯。好，到底我怎么样去区分简易跟通常，它的区分的原理是什么？这里有三说，第一说是事务管辖说，那个物同学不要写错。事务管辖说的意思其实很简单，他认为简易通常程序是管辖法院跟管辖法院的区分，所以是法院跟法院的问题，这个是第一说。所以如果法院用错了就怎么办？裁定移送嘛，对，管辖法院用错就裁定移送。所以如果你应该用简易程序而不小心用成通常程序，照第一说他就会用裁定移送的方式哦，因为是法院用错了。所以下面那个箭头程序误用的话，就是28条第一项裁定移送，这个是第一说。好，第二说，我们实务通说是采第二说。第二说认为简易跟通常不是法院跟法院的问题，它是法官跟法官的问题，不是法院跟法院，好，是法官跟法官。所以第一句话他说这个是法院内部事务分配的问题，所以不能移送嘛。如果照这样推的话，好，不是法院错了而是法官错了，那就不能裁定移送。那程序误用的话，现在实务上的做法就是不移送，改分案号，改分案号，因为每一个案子有它的案号嘛。好，那如果是通常程序就是数字啊，如果是简易程序的话是简字嘛，所以你就把数字改简字或简字改数字就好了。好，就改那个案号的名称。现在是采这一说，那邱老师是采程序法理转换说，更简单。邱老师说案号都不用改，换一个脑袋就好了。好，所以程序法他就换法理就好了，所以只要当庭就法官当庭宣誓变换法理就好了。他就说好，我们之前用错了，现在就改成简易好程序法理，这样就好了，所以他是最快的。好，那下面适用的范围，简易程序适用的范围，这个同学要背了。我们来看一下条文427，这个条文算重要，而且是非常实用的条文。哪些事件是一定要走简易程序？哈，这里有三类，你就先抓出来三个类别。第一项，用金额来区分，好，金额价额来区分。财产权的部分，如果在50万以下，要走简易程序，这个是同学最熟的嘛？好，50万以下，它是费用相当性原理。按金额来区分。好，第二项按事件性质来区分，这第二种按事件性质来区分。第三项跟第四项合议，当事人的合议包含民事合议跟理事合议，所以有这三种。金额第一类，第二类事件性质，第三类合议包含民事合议跟理事合议。好，我们看第二个，按事件性质区分，不管金额大小，通通走简易程序哦。好，所以这个很重要，第二项其实很重要，而且很生活化的题目，那也会考选择题。第一个，建筑物、其他工作物定期租赁或定期借贷产生的增值涉讼，比如说你在外面租房子啊，好，或租店面啊，这个如果定有期间的话，它就是简易程序哦。所以同学要注意，不管金额大小，所以我今天是租一间小雅房也好，我是租地保也好，都一样哦，简易程序全部都相同。第二个，雇用人受雇人之间雇用契约涉讼在1年以下，好，这个也是简易程序。第三，旅客旅馆主人运送的部分，好。第四是占有。第五个是不动产的界限设置界标。第六，好，第六重要，等于票据有所请求而涉讼，所以注意哦，票据诉讼不管是几万块，好，还是说几千万，这个全部都是走简易程序的，所以你就发现有一点不合理啊。好，它票据如果是几千万，感觉是好像要比较高的程序保障才是合理的嘛。好，所以这里等一下后面会做调整。那票据有所请求而涉讼，同学注意，请求这两个字代表什么意思？给付之数， 对，给付之数。所以问题就来了，如果我今天提一个确认本票债权不存在，确认本票债权不存在，这个时候本票金额比如说是500万，好，要不要走简易程序给付？我们认为会包含确认哦，所以也算也算。所以同学来一起做好，六七八都有请求，就把它画在一起，都一样，给付加确认，六七八，票据核汇，八是定期给付，都是请求，请求都会包含确认，所以消极确认也是简易程序。好，所以刚才讲的确认本票债权不存在，纵使你的本票金额是500万，它还是简易程序哦。好，第八，请求利息、红利、租金、赡养费、退职金或其他定期给付赠送，所以一样包含确认的部分。那定期给付就同学在民法上念到的嘛，好，就基于一定关系，然后经过一段时间就顺势发生了债，所以只要是符合定期给付的性质，你就可以使用第八款。好，第九，动产租赁或使用借贷的增值，比如租车子，好，这个增值就是简易程序。那第十是保证，这就不用看了。在第三项民事合议，好，第三项就是民事合议，第四项是拟制合议。好，所以第三项当事人虽然是不合理前面两项的情况，但是你当事人可以透过合议走简易程序，然后应以文书证之，这个是法定证据方法。第四项不合于一二项，好，那法院是用简易程序，当事人不抗辩，做了本案的言辞辩论者，视为已有前项的合议。所以这个第四项重要哦，这个重要，不是简易程序，法院走的简易程序，所以有可能是什么情况？物通为简，旁边注明一下，物通为简，就是本来它是通常程序，结果我不小心用错了。用错误了，所以是物通为简。所以如果是物通为简的情况，当事人假设他没有抗辩，做了本案，一定要是本案的言辞辩论，就当作你们已经有拟制合议适用简易程序的合议了，所以就代表瑕疵获得治愈，错这个条文，瑕疵就获得治愈，不然本来是有程序上的瑕疵嘛。好，本来是通常程序，就你走错了，总能简易程序。那如果用了，如果有符合第四项，就会导致瑕疵获得治愈。那既然瑕疵获得治愈，将来上诉能不能以此为由废弃原判决，就不行了。所以只要是做了这个，只要符合第四项的情况下，瑕疵治愈，将来就不能再废弃。好，第五项。第二项的诉讼，案情繁杂或标的金额价额超过第一项锁定额数10倍以上者，法院得依当事人的申请裁定改用通常程序，由原法官继续审理。好，所以第五项就是一个流通嘛，好，就是一个就是调整，所以只用在第二项哦，因为刚才第二项才会有这个问题嘛，好，才会有那个金额非常非常庞大的情况。所以如果金额很庞大，你就记得500万，十倍啊，就500万。所以如果题目出现500万以上的部分，你就要想到第五项，你要联想到第五项。好，所以假设他有依申请裁定改走通常程序的话，这个时候就是归属在通常程序了，好，就可以不用简易程序了。好，再来428，244条一项二款。好，第一项第二款，本来是诉讼标的及其原因事实，本来是这样，好，通常程序诉讼标的加原因事实，可是到了简易程序，428说起诉的时候你只要写原因事实就好，所以要注意不用写诉讼标的，不用，所以简易程序不用写诉讼标的，旁边注明一下小，小额准用，所以两个一起背，小额都是一样的，这条都一样。好，那起诉的时候不用表明诉讼标的，只表明原因事实就好，这个是呼应邱老师的什么说法？诉讼标的相对论嘛，所以邱老师很喜欢这个条文 哦，他说这个其实就是呼应我的诉讼标的相对论，所以不用说具体权利，你只要说故事就好，就算是合法。 再来四三三之三，我们看到比较特别的，延迟辩论期日，当事人依照不到场者，法院可以依职权由其照辩论而为判决。所以我们说过，依照辩论判决，如果是通常程序要两次不到才可以嘛，对，要两次不到才可以依职权。那现在简易程序，请从旁边注明一个小，四三三至三一样是小，小额程序都相同，小额程序也是一次不到就可以依职权，这是更快速。好，所以法官可以一次不到就职权介入，做了依照辩论判决，这是容许的。好，四三四之一，好，这个同学大概有个印象就好。在这些情况下，判决可以直写主文哦，直写主文。好，比如说第一个，舍弃认诺。好，那通常我们知道舍弃认诺，你将来就不太会去上诉嘛，对不对？你都已经舍弃认诺了，所以这个预料将来不会去上诉的。第二个，受不利判决当事人在宣判时就舍弃上诉权，不会上诉啊。好，第三个是受不利判决当事人在宣判时履行给付，这更不会上诉嘛。好，你都给钱了，所以这三个情况是我们预料你将来几乎是不会上诉的，所以只要写主文就好，省略理由的记载哦，这是例外容许的。好，就是省略理由的记载。435，诉之变更追加反诉导致诉的全部一部不属于427一项二项的范围者，除当事人合意继续走简易程序外，法院应以裁定改走通常程序，并由原法官继续审理。所以这个435重要，这个法重要。好，所以简易程序的变更追加反诉，他说如果超过的话，好，就超过简易事件的范围，原则上是要裁定改走通常程序，然后由原法官继续审理。例外是当事人合意适用简易程序，就应该要走简易程序。这个是第一审。好，所以旁边可以注明一下，这是简易的第一审。所以第一审都是可以做变更追加反诉，但是要看状况，好，看有没有超过简易的范围。第二项，前项情形被告不抗辩而为本案的延迟辩论者，视为已有适用简易程序的合意，所以不要忘记它一样会有拟制合意的效果。好，拟制合意，但前提一定要是本案的延迟辩论。好，436，简易程序在独任法官，好，这个是你就写个 G1， 这是简易的第一审，地院独任制，然后适用通常程序的规范，好，通过436第二项去准用。好，436之一，对于简易的第一审裁判得上诉抗告于管辖地方法院合议庭，所以旁边写个 G2， 这个是第二审，简易程序的第二审是地院合议庭，地院哦。好，第二项，当事人于前项上诉程序为诉之变更追加反诉，导致应适用通常程序不得为之，所以简易的第二审能不能做变更追加反诉，在不会变动的情况下是可以的，但是如果超过简易的范围就不行。好，所以如果在简易的范围内是可以哦，超过简易就不行了。好，第四，对于427第五项改用通常程序的裁判得上诉抗告于高等法院，所以其实这个第四项是有点多余的啦。好，因为本来如果你用了427第五项改走通常程序，从此就是用通常程序的部分了。好，所以就跟这边是不一样，跟简易程序是不一样的。436之二，对于简易的第二审裁判上诉利益超过466所定额数，现在是多少？150嘛。好，所以现在就150哦，你要超过150，因为同学常会有疑问说，简易怎么会超过150？会啊，就是第二项嘛，或者是合议的情况。好，就427的第二项或合议的情况，它就会超过150。那这是第一个要件。第二个要件是当事人仅得以其适用法规显有错误为由，所以第二个是上诉理由。好，你的上诉理由一定要主张适用法规显有错误。然后第三审就是什么？最高法院。好，所以要整理一下哦，简易的第一审在哪边？地院独任。简易的第二审，地院合议。简易的第三审， 最高法院，所以它不会在哪边？高等法院。好，所以高等法院不会出现。所以有老师说这个叫飞跃上诉，但其实错的讲法是错的，因为它还是三审嘛，但它是二级三审，好，它是地院地院就跳到最高了，所以叫二级三审，所以并不是真的飞跃上诉。好，第二项，上诉抗告除别有规定外，还是适用第三篇第二章的第三审程序，所以它没有规范的，还是回去准用前面通常程序的第三审。好，四三六之三。简易的第二审，你要上诉抗告，要经过原法院的许可，所以要注意哦，许可制。简易的第三审是许可制，它是全面的许可制。通常程序的第三审是部分许可制嘛？好，就看你的上诉理由，这边是全面，而且它是谁许可？原法院。通常程序第三审是谁许可？第三审法院，那法条其实规定的很烂，好，就不一样了。应该其实应该是要一致啦，好，但这边是不一致的，这边是原法院，然后通常程序第三审是第三审法院。好，第二项，前项许可以诉讼事件所涉及的法律见解具有原则上的重要性，所以就是我们之前讲的都一样哦，重要的法律问题，好，要是法律问题意义重大，有加以阐明的必要。所以其实也包含什么法治序照啊，确保裁判的一致性，这个都算。那个只是它的例子啊。好，所以重点是法律的见解具有原则上的重要性。好，再来四三六之四。一四三六之二，第一项，上诉抗告者应同时表明上诉或抗告理由。同学注意那个应，一定要写。那上诉抗告理由我们讲过，目的是什么？促进诉讼哦。只要是看到理由书的问题都一样，都是为了促进诉讼，所以跟哪五个字有关？审理集中化嘛。好，所以是跟审理集中化的部分有关。好，第二项，没有依前项规定表明上诉抗告理由者，不用命补证，直接裁定驳回。所以要记得不用命补证，这非常快，好，就直接驳回。好，再来四三六之七。对于简易程序的第二审终局判决，如就足以影响裁判的重要证物漏未斟酌，也可以提起再审或申请再审。所以这个是简易程序特有的再审，这很适用，大家再多送你一个。好，就除了我们之前学到的四六九、四九六，还有四九七之外，还多简易程序再多这一个四三六之七。好，我们回到讲义。三十页的最下面，适用的范围，第一个是五十万以下。好，这是四二七的第一项，用金额来区分。那法理就是费用相当性原理。那如果诉讼标的价额不能核定，这个同学会了吗？好，只要是不能算的财产权的部分，全部当作多少？165万。现在都是当作165万，就是十分之一啊。好，加十分之一，所以是165万。所以它不会用四二七第一项，不可能用第一项。好，因为已经是165万了。那第二个，按事件性质区分。好，那这个事件性质就是刚才看到四二七的第二项，同学要注意哦，括号二。全部依原告主张刑事判断，你会发现诉讼法几乎都是这样，全部都是依原告主张刑事判断，包含管辖的认定啦、好，现在也又涉及到这个适用简易程序还是通常程序的认定啊，甚至比较重要像是当事人事格的认定啊，好，全部都是依原告主张刑事判断，因为这样才会方便法院。再来第三，389条第一项第三款，职权宣告假执行。好，这个部分就是以前学过的简易被败、简易被败、小额被败，对，简易程序被告败诉、小额程序被告败诉，它都是应依职权宣告假执行，这是法官的责任。好，翻过来31页，四二七第二项， 六七八，好，我们刚才说给付包含确认，好，所以给付跟确认都算，尤其是消极确认之数，它也是简易程序的范围。那第八，31页，好，上面第八，请求利息、红利、租金、赡养费定期给付设送。好，问题就来了，什么叫定期给付？来，我们先看下面第一点，租期届满后，请求返还相当于租金额的不当得利，如果金额超过50万，要不要走简易程序？所以如果它算是定期给付，就用第八款，就必须要走简易程序。好，如果它不算定期给付，就是通常程序嘛。好，所以要看它到底性质上算不算，所以这个算不算？我如果租期到了还不返还，我多赖着一个月，就累积出来一个月相当于月租的不当得利嘛，再多赖一个月又相当一个月的月租的不当得利嘛，所以有没有符合定期给付的性质？其实算是有哦。所以同学旁边你可以先注明一下定期给付，就上面的出题字的地方，什么叫定期给付？基于一定法律关系，这其实是民法的，好，基于一定法律关系，每经过一段时间，每经过一段时间顺次发生之债，基于一定法律关系，每经过一段时间顺次发生之债，好，那下面这个刚才那个题目哈，就是每多一个月就相当于租金额不当得利，所以也是哦。好，那它的法律关系就是租赁期满你没有返还嘛，好，这个基本的背景，所以第一小题它也算是简易程序，所以纵使超过50万还是要用第八款，好，还是要用427第二项第八款。好，第二个，请求调整租金核定赡养费，这个就不算了，所以同学你要抓那个字眼，调整核定，调整核定，调整核定都是形成的字眼，都是形成，因为变动啊，所以它不算是给付确认，好，所以不能用第八款。所以第二个，调整核定这个不是用第八款。好，31页的最下面有一个问题，中间是条文。好，最下面，当事人就简易事件得否合意适用通常程序，原则上不行哦，实务见解是一样哦。好，这个是实务跟通俗的见解，原则上不行。好，除非你有427第五项的情况。那邱老师的话，他说你要综合考量，所以其实邱老师也是认为不行啊。好，只不过我们说邱老师他不会直接讲答案嘛，他会先绕法理啊。好，所以他的法理就是，当事人如果合意是用通常程序的话，你还是要先尊重他的合意，先考量，好，就先尊重他，然后去考量评估，而不是直接马上驳回，这邱老师的意思。但其实最后还是一样的，好，结果也是并不认同这个合意。好，再来32页，简易程序的特殊规范，好，这刚才有看过条文，所以我们直接来看需要补充的地方。32页中间括号五，括号五的第二点，简易程序跟分别辩论、合并辩论还有补充判决的关系，我们要讲三个题目，好，就是下面的括号一到括号三。 好，我们先看第一个。第一个是原告起诉，借款三十万加价金四十万。好，那这个合并的话，刚才我们学过啊，诉讼标的价额怎么合并？遇到客观合并就合并计算嘛，好，就加在一起，就这两个加在一起，77条之2，合并计算，所以总共是认定70万。所以全部走什么程序？就不是简易咯。好，所以全部走通常程序。那现在第一个问题是说，全部走通常程序，那将来同学你当法官，能不能硬把它切开来，把它分开来，分别辩论，分别判决，分开来各自就变成30万跟40万嘛，各自走简易程序。所以问你这个动作能不能做，能不能把它分开来，好，各自走简易程序，这是第一个问题。所以你会发现它违反当事人本意哦。对，我当初起诉的时候我希望一起走啊，所以应该是全部走通常，结果法官强迫他分开，各自走简易程序。第二个问题，其实问题点都一样啊，好，只是不一样题目而已。第二个，如果当事人分开打，好，就是借款三十万简易，价金四十万简易，好，那法官能不能硬强迫他在一起合并？好，叫你们合并，并在一起之后呢，因为加总计算，所以全部走通常程序。这两个问题，好，那这两个问题呢，结论都一样，都不行，都不行，理由也相同，所以我才一起讲。好，理由都一样哦，理由就是当事人原告起诉所择用的程序法院一定要尊重。所以这边第一题第二题结论都是不行的。好，你要尊重原告起诉的好希望适用的程序，所以法院不能强迫。好，那以此类推，就是用这个法理来做第三题。第三题的话，借款加价金，好，借款三十万价金四十万，结果呢法院只有判借款漏判价金。好，那我先问同学，前面法院只有判借款，他是用通常程序还是用简易程序？你觉得通常还是简易？他起诉是两个哦，对不对？所以应该法官应该是有看到，所以两个的话呢应该是通常啊，合并嘛，就是第一题合并，所以是通常程序，所以本来应该是通常，所以照正常来讲借款也是通常，虽然只有判一个但是还是通常，因为我起诉就是并在一起，所以应该一路都是走通常，所以这个判决是走通常。好，那现在问题就是漏判嘛，那漏判怎么救济？我们说过漏判的话用233申请补充判决，漏了就补。那问题是这个补充判决我要用通常程序还是简易程序？你觉得要选哪一个？这个漏判补充判决的过程我要用通常还是简易？一样的概念哦，就是贯彻第一题第二小题的这两个法理是一样的，人家起诉要什么你就要走什么啊。好，你要尊重原告嘛，所以人家起诉要通常，你一路全部都是要走通常，所以要选通常，不能选简易。 就是同样一个法理，人家起初要什么，你就要给什么。好，他要走通常就是要走通常，而且这个是你法官的错啊，好，这不是当事人的错，这是你不小心漏判的，所以还是要走通常程序。好，33页。33页呢，合并、变更、追加、反诉。好，33页的第三点，我们先看第一个合并。通常程序的合并，我们之前学过，必须要得行同种诉讼程序。好，所以如果违反的话，这已经学过啊，就是能不能全部驳回？不行哦，合并不能全部驳回，合并就是分开来就好了。好，所以就分别办理，非起诉之不合法。所以你不能全部驳回，就分开来，各走各的。再来简易程序，简易程序的话呢，这个是曾经有考过的，好，尤其是第二个问题跟第三个问题，其实第一个问题有考过。我们先看第一个427第一项，比如说你就随便举例 A 债权30万，好， A 债权30万加 B 债权40万，这个就第一题嘛。好， A 债权30万， B 债权40万，超过50万，所以全部都走通常程序。为什么？77条之2啊，合并计算的关系哦。好，是因为77条之2合并计算，所以全部走通常程序。第二个，427第二项加上427第二项，你就想 A 票，票据是不管金额大小嘛，好，全部走简易。 A 票30万， B 票40万，那整个加起来超过50万，还是走简易程序。为什么？因为是第二项。好，因为它都是第二项，第二项就只考虑事件性质，完全不管金额，不管金额，好，它就只看事件性质。两个都是票据，所以全部就走简易。第三 ，A 30万 ，A 债权30万 ，B 票40万。这种例子，好，就一个是427第一项，一个是427第二项，大于50万，所以这个就有争议的空间了。好，所以甲说认为应该要走通常程序，全部走通常程序，因为甲说认为这样对当事人比较有保障，这个是实务见解，所以实务见解认为全部走通常程序，给他比较高的程序保障。那有反对说，反对说是走简易程序，就是代表他眼中只看第二项，只要有第二项他就是走简易程序，这是乙说的见解。好，那最后我们就采甲说，全部走通常。好，下面括号二，诉之变更追加反诉。好，通常程序我们学过了，必须要得行同种诉讼程序，违反的话呢，就是新诉不合法裁定驳回啊。好，所以就是用249第一项第六款嘛。好，这以前有讲过。那简易的话呢，简易改成通常，可能透过变更追加反诉变成通常，对不对？所以那个箭头上面可能你可以注明一下变追反，有可能透过变更追加反诉。括号二的第一点，好，简易程序，简易变成通常，有可能是变追反。好，那我们说第一审这是法条嘛，好，435条可以做啊，但是你要裁定改走通常程序。那第二审436之1是不行的，好，超过的话就不行，好，如果超过简易的范围就不行。那通常程序如何变成简易，就是变更嘛。好，所以第二点，通常是变更为简易，这个时候就改分案号。好，就改案号，改一简易程序办理，然后顺便改案号。好，那下面简易程序的救济，第二审上诉。 好，第二审是地院合议庭，第三审是最高法院，然后后面有写个飞跃上诉，是要告诉法院这是错的，所以把它打叉，不要涂掉，把它打叉，就代表它是错的。好，知道有老师这样讲，但它其实是错的。好，那简易程序要上诉第三审的要件，这个同学要背，这个重要。好，所以你要稍微记一下，因为他都会问你说上诉合不合法嘛，是要过要件。第一个是上诉利益一样要超过150万。第二个，上诉理由必须要是适用法规显有错误，所以代表它是一个法律审没有错。那适用法规，好，34页上面那个法规的内容跟我们以前学的都一样哦。好，就包含成文不成文全部都算，成文不成文，什么习惯法理解释判例全部都算。第三个是许可上诉制，由原法院许可。好，所以要过这三个关卡。好，那简易程序的上诉第三审，其实同学可以再补一个啦，它还有律师强制代理哦，因为准用嘛，对，它不是准用通常程序第三审，所以再加一个第四个要件，第四个要件是律师强制代理。好，再来我们看35页。35页，好，程序误用的处理，这个也是简易程序蛮重要的地方。好，就如果法官搞错了，好，程序搞错了，这个时候当事人有没有救济的机会？那分两个状况，第一个是误通为简，第二个是误简为通。好，那我们先看第一个，误通为简代表它本来是通常程序哦，好，本来要走通常，结果法官走错了，走成简易。第二个是本来是简易走错了，走成通常，所以你先不要管右边的，就看这八个字就好了。上面这一组跟下面这一组，哪一个比较严重？你觉得哪一个比较严重？上面嘛，误通为简比较严重，本来要给你充分的程序保障，结果走错了，走了这个潦草的简易程序嘛，所以上面侵害严重，你要先抓方向感，上面侵害蛮严重的。那下面误简为通，本来是简易走成通常，好像对你好，对不对？好像，所以如果照立法者的角度来看，他的确是认为下面对当事人比较好，本来是要走潦草的程序，我给你比较高的程序保障，所以立法者觉得这是对你好哦。但是当然邱老师不会这样认为啦，好，邱老师觉得说也许我就是要求快啊，好，你给我程序保障也没有用啊，好，那不是我要的，所以以立法者来说，他认为这是好的，所以就会产生不一样的说法。因为上面侵害严重，所以可以废弃，可能就可以造成可以废弃的结果。那误简为通就会造成不能废弃的结果。好，因为我对你好嘛，所以你不能得了便宜还卖乖啊。好，所以就不能废弃。好，那我们看详细的条文，好，详细的内容。第一个，误通为简，假设在第一审诉讼中就发现。好，那这个问题就是连接到我们刚才前面讲的，你是采哪一说，好，就会有不一样的说法。那实务通说采的是事务分配说，所以他认为不是法院跟法院的问题，而是法官跟法官的问题，所以他的处理方式是改分案号，不能移送。那这个情况就是简字改数字，这样就好了。好，丙说，邱老师，当庭宣誓变换法理就好，连案号都不用改。好，邱老师最快。好，重点是第二审哦，其他的考试重点会摆在第二审。第二审，好，误通为简。好，我们刚才说侵害比较严重，所以理论上应该是可以废弃的嘛。好，到了第二审，它是程序上有瑕疵，而且是严重的瑕疵嘛，所以应该是可以废弃的。可是同学不要忘记，刚才我们有看到一个427第四项，理智合议。427第四项，如果是误通为简的情况下，当事人如果不抗辩，做了本案的言辞辩论，就会产生瑕疵视为治愈的效果。所以如果你走了427第四项的话，这个时候第二审是不得废弃的哦。 所以如果照讲义上面的设计第四项推下来，第二审是不得废弃的，所以一定要是什么情况才可以废弃？不合适二期第四项，也就是说，当事人直接抗辩了。好，当事人说：“哎，你原审做错啦，好是都没有去做本案的言辞辩论，纯粹是抗辩程序上的事项。这个时候就是会导致第二审可以废弃原判决的结果。所以其实这里要分两条路啦。好，一个是能用适二期第四项。”如果有符合四二七第四项，瑕疵就视为治愈。所以呢，第二审就不得废弃。这个概念就是我们之前讲的判决合法性的补证。瑕疵获得治愈。好，那如果没有符合四二七第四项，好，就是他没有做了本案的言辞辩论，这个时候瑕疵还在嘛？所以这是程序上的瑕疵，而且重大哦。好，因为本来要给你比较好，结果后来给你走比较潦草的嘛，所以这算是程序上的重大瑕疵。好，所以第二审是可以废弃发回。再来下面物减为通，好，物减为通的话，我们刚才说对老百姓比较好，好，本来比较潦草，结果给你比较高度的程序保障。那第一审如果诉讼中发现这个都一样，跟上面都一样，好，所以是一组的都一样。那通说就是采事务分配说，你只要改案号就好了，所以不能移送。好，那这边就是数字改减字。再来第二审，物减为通的第二审。这个法条其实我们之前有念过，好，四五一之一就是用法条就好，这后来有修正了，所以四五一之一呢，他说不能废弃发回哦，不能作为废弃事由，在第二审都没有学过。好，如果是物减为通，第二审不得以此为由废弃原判决，为什么不能废弃？就是刚才说的，我对你比较好嘛，他认为对当事人是好的，对当事人是有利的情况下。那你不能得了便宜还卖乖，好说我要废弃原判决，所以就不能废弃了。不能废弃，那我们说过去错就算了，现在知道就不能再错了嘛，所以现在就要回归简易程序哦。所以从现在开始，第二审就要走简易程序的第二审。可是现在会来到哪一间法院？高院，因为它叫物减为通嘛，对，我以为它是通常程序啊，结果就可能跑到高等法院了，所以最后就变成是例外。因为本来简易的第二审是在哪？地院合议庭。本来的第二审是在地院合议庭，那会因为我不小心，好，我用错程序了，第二审跑到高等法院，好，所以就变成现在是高等法院在走简易程序的第二审，所以这是例外，高等法院是例外，好，不然本来应该是地院合议庭。这个在之前选择题有考过。好，选择题有考过哦。如果是上诉之后的情况，好，他说从此以后就是由简易程序进行第二审，好，就是适用简易程序的第二审，然后可能是高等法院，也有可能我在上诉还没有移上去，我就发现这个错误了嘛，所以也有可能是地院合议庭，所以这个状况其实会有两种可能，一个是已经移到高院了，一个是还没有移，我就直接送到地院合议庭，就是开始就使用正确的路了，好，所以可能会有两种不同的状况。好，35页最后这个题目， 原告 A 主张被告向他租用房屋两年，好，所以是一个定期租赁。B 欠租达两期的租额以上，催告不给付，所以终止租约。诉请，所以重点出来了。好，我们说诉请、请求、诉求，这后面都是诉讼课题。第一个 B 谦让房屋，用什么标的？四五，所以旁边注明一下，民法四五。诉讼课题一定要先挑出来。好，第二个，给付租金45万。第三，迟延损害金15万，所以有三个标的，加起来多少？60万。如果只看后面两个，加起来是60万，所以超过50万。好，那第一个 A 的诉讼好，能不能都走简易程序？所以考什么？第一个谦让房屋，请问同学，谦让房屋是走什么程序？定期租赁哦。来，我们做个记号哦。你在上面呢、啊，第二行最后，诉请 B 谦让房屋，打个圈圈一，然后给付租金45万，打个圈圈二，迟延损害金15万，打个圈圈三。好，第一个。427第一项还是第二项？它是定期租赁嘛，所以是第二项第一款。第二个租金45万叫做什么？租金定期给付，427第二项第八款。第三，迟延损害金，这个跟定期租赁有关，所以你也可以用第一款。好，所以他在考的问题是，这三个加在一起已经超过50万，所以考什么？我们刚才33页的重点嘛，33页上面，好，就刚才讲的问题，33页的第二个，第二项加第二项，因为都是第二项，所以只管事件性质才是重点哦，不管金额大小，所以全部还是走简易程序。第二题，地方法院法官依简易程序为 A 全部胜诉， A 全部胜诉就是被告全部败诉，要不要职权宣告假执行？就要嘛。好，简易被败啊，所以考法条389条。第三，地方法院合议庭维持第一审判决，就第二审，好，简易的第二审维持第一审。B 以该第二审判决就足以影响裁判的重要证物漏未斟酌，直接向最高法院提起第三审上诉，有没有符合许可上诉的要件？表面上他只有问有没有许可上诉哦，但是你还是要三个要件全部，至少3到4个要件，看你要不要写律师强制代理嘛，好，都要上去，所以要件还是要列上去。所以这边第三个是简易上诉第三审的要件。 好，那第一个上述利益我们说要超过150万，好，这是第一个门槛。好，那这个题目上述利益怎么算？有没有过150？所以同学你考试不能迷迷糊糊哦，它上面45加15你就加完就算了，不能这样哦，还要加什么？房屋，这很多同学会漏掉，不要忘记前面有个房屋。所以它的算法是房屋加上45加45加15这样算。好，所以是有一个房屋，不要忘记房屋加45加15，所以有没有超过150？不知道，对不对？因为不知道房屋多少钱嘛，但以现在来说应该是有超过啊，除非买厕所嘛，好才会那么小，所以通常都是有超过，那你就用假设就好啦，不用假设的，假设好就全部加起来有超过150，所以有过嘛，好就当作有过，就假设有过。然后第二个，上述理由叫做适用法规显有错误，他主张什么？重要证据漏未斟酌，这当然就不是啊。好，这认定事实的问题，所以证据重要证据漏未斟酌，这个是属于事实认定。对，第二关就没过，所以既然是事实问题，第三关就不应许可啦，也就不能许可啦。但是这个重要证物漏未斟酌，如果刚才同学看法条印象的话，它是可以作为再审事由哦。好，所以虽然是不能够许可上诉第三审，不能上诉第三审，但你可以另外再多补一个436之7，就提一下，虽然不能上诉第三审，但是它是可以提再审的。讲完哈，我就不休息了。同学，如果你要上厕所，我就出去，没关系。好，应该不会很久啊。小额跟调解讲重点，因为这个不是很重要，所以挑重点讲就好。小额程序36页，小额程序好，第一个同学要知道哪些情况一定要走小额程序。法条在436之8，好，所以436之8。第一个同学都知道，10万以下，好，10万以下。可是有重点哦，选择题有考过一个问题，什么东西10万以下？他就考了实例题，所以要记得法条，金钱、代替物、有价证券，就这三种。好，金钱、代替物、有价证券，所以代替物、有价证券都可以哦。代替物，某个型号的电脑，好，这个或者是股票，这个都是可以的。第二项，法院如果认为适用小额程序不适当，可以职权裁定改走简易程序，由原法官继续审理，所以它可以变动。好，但是法官职权介入。第四项，第一项的诉讼标的金额价额在50万以下，得以当事人的合意适用小额程序，合意义文书证之，所以要记得50万以下可以合意走小额程序，就会有什么问题？超过50万，对，超过50万，我们能不能合意适用小额程序？好，这边就会有问题。好，再来其他的部分哈，这些程序的特别规范，我们直接来看。哦，有一个地方要看，436之24。小额的第一审可以上诉抗告与地院合议庭，所以要知道小额的第一审是在地院独任制， 跟检议是一样的。好，地院独任制，它的第二审是地院合议庭，而且呢，436-24的第二项，他说这个上述抗告非以违背法令为由不得为之，所以小儿的第二审就是法律审，而且它是终审，它只有两个审级，好，就结束了。436-26，因适用通常程序或简易程序事件，小儿第一审法院行小儿程序者，所以这个就是程序误用嘛，好，就是误通为小或者是误简为小，你要先去抓这个状况是严重的啊，对，侵害嘛，是这种侵害是严重的，所以第二审法院得废弃原判决，将该事件发回原法院，因为严重是侵害，好，所以是可以废弃发回，但书是例外。但436-8第四项，当事人已表示无异议或知其违背，可得知其违背无异议做的本案的言辞辩论不在此限，所以这个但书就是你如果失权的话，好，瑕疵就获得治愈了，这个情况就不得废弃发回。好，再来436-27，当事人在小额程序第二审不得为诉之变更追加反诉，不要用死背的哦，因为他的第二审是什么审？法律审，法律审本来就不能做嘛，好，法律审都不能做变更追加反诉，那也不能提出新攻防方法，就436-28，好，他也是事后审。好，那我们就直接来看讲义36页的中间有一个问题。好，36页的中间，法条说50万以下才可以合议适用小额程序，那36页中间这个问题呢，是超过50万能不能做合议，好，能不能合议适用小额程序，所以同学要写两说，要写两说。如果你站在实务见解一定会怎么讲，法条说限于50万嘛，所以实务就会采否定说，所以实务采否定说以法明文为限，就是法条说50万就是50万，超过就不行了，法明文为限，这个是实务见解。再来肯定说超过50万可以合议适用小额程序，这个是邱老师的见解，邱老师说可以，他是站在什么角度，合议程序选择权嘛，好，所以是尊重你的程序选择权，而且不会侵害其他人啊，对，不会违反公益啊，好，所以这是可以的，尊重你的程序选择权。其他的好，请同学来看38页，38页这个对照表，好，就比较清楚了。比如说第一个起诉的程式，好，24起诉状要求你要写数字三要素加上原因事实，而你可以看右边简易跟小额，简易是428第一项说诉讼标的不用写，好，小额的话透过436-23准用428，所以诉讼标的也都不用写，这个邱老师就认为是明文承认他的诉讼标的相对论，好，所以可以只说故事就好，不用表明诉讼标的。好，那小额就更简单哦，你甚至可以用436-10起诉状的表格化，就是司法院有这个表格化，你就打勾打勾打勾，然后讲重点就好了，好，这、就是很快速的一种起诉方式，而且都可以用言辞，好，简易跟小额都可以用言辞起诉，这个都是例外。就审期间也缩短了嘛，好，本来通常程序是10天，保障被告应诉的权利，简易小额因为不是多复杂的案件嘛，所以我只给你5天，好，就是开庭通知书送达给你，好，要隔5天才能开庭。那第三，准备程序简易小额原则上是不走的，因为要求快简便嘛，好，要求快，所以原则上不走。那第五，证人的通知，好，通常程序通知证人都是要发通知哦，发通知书是要送达，但是简易小额比较特别，因为要求快，所以我可以直接带证人到场， 好，我今天开庭就直接带个证人过来，这是可以的，这是例外容许的。好，第七，依照辩论判决，通常程序要两次不到才可以依职权，简易小额程序准用之后都一样，好，都是一次不到就可以依职权。好，那判决的主文，简易可以执行主文的情况，就刚才讲的四三四之一。好，但是小额程序的话更简单，你的主文甚至也是表格化就好了，好，就打勾打勾这样就可以了。好，翻过来三十九页，第九点重要哦，第九点重要。所以第九点，好，能不能做数值辩论追加，不管是通常、简易还是小额都很重要。好，那小额的话，第一审它是事实审，好，要在十万的范围以内才可以做辩论追加，超过十万就是不合法，好，就不容许。第二审是绝对不能做，因为它是法律审。好，下面第十，通常程序第二审是447严格限制续审制，所以同学你要注意右边。简易程序好，436之一准用左边的447，有准用哦，所以它也是严格限制续审制，这样了解吗？就是简易的第二审它也是严格限制续审制准用的结果，那小额就不准用啦，好，因为小额就法律审了嘛，所以这完全不一样。那第三审的话，小额是只有一级二审，所以小额没有第三审。简易程序的话，那个非越上诉是错的讲法啊，就有老师这样讲，但其实是不是很正确的，它是全面的许可制。好，那最后假执行，简易小额被败，就是被告败诉原告胜诉的情况下，法院都要依职权宣告假执行，好，这个倒是都相同。好，那我们回到前面调解24页，调解程序的重点，好，第一个是强制调解事件，所以同学来看一下条文403，403这个重要，强制调解事件，好，如果你直接起诉的话，他会强迫你先走一段调解程序。第一个，不动产所有人、地上权人或其他利用不动产之人相互间因相邻关系发生争执者，好，我们是邻居嘛，好，你有这块地我这块地，然后中间因为相邻关系的争执，他是为了要求和谐度哦，所以这边很多的概念都是要求和谐，那因为要求和谐，所以尽量不要让你们打官司撕破脸，所以希望能够利用走一段调解程序，也许你们就想开了，好，就解决你们的问题了，就不用走诉讼了。第二个，对于不动产的界限设置界标一样，和谐度的要求。第三个也是一样，一二三四其实都一样。好，第三个是不动产共有人间共有物的管理处分分割的争执，它也是强制调解，所以同学注意分割，这样让尝试知道分割，不动产分割是强制调解事件。好，第四，建筑物区分所有人或利用人相互间因建筑物或共同部分管理发生争执，这个就是公寓大厦嘛，好，公寓大厦的部分啊，如果你没有争执，好，邻居不要撕破脸嘛，好，所以也是强迫你先走一段调解。好，第五，增加减免不动产的租金地租发生争执，增减这个概念是形成的概念哦。好，那我们为了避免将来诉讼拖延时间啊，耗费时间比较久，所以也是强迫你走一段调解，就你们自己处理，好，自己讲好是最好的。第六个也是一样的法理，五跟六是一样的，形成性定，好，定这个字眼，增减定，这个都是形成的字眼，那也是一样，就是你们自己解决是最好，好，尽量不要诉讼。第七，这个重要，车祸案件，道路交通事故或医疗纠纷发生争执者强制调解，为什么？他的诉讼标的是用184哦，对，通常都是184嘛， 所以诉讼标的是用184，那我们讲过184这个官司不好打，它的构成要件证明就很麻烦，然后损害金额也很难认定，所以通常是耗费时间最久的一种诉讼类型，所以我们会希望说尽量不要浪费这么多司法资源。好，所以希望前面如果你们能够调解就尽量调解，好，就是这是立法者的这个想法，所以最主要是因为它的耗费时间过久，举证上比较困难，好，所以希望能够尽量避免未来的诉讼。第八是雇佣契约，第九是合伙，所以这个其实都和谐度的要求，八九十都是和谐度，合伙人之间啊，好，不要撕破脸，然后第十更是啊，亲戚之间嘛，好，亲属之间财产权的争执，这个也是一样，尽量不要撕破脸，好，所以也是走强制调解。十一这个要记得，财产权50万以下，50万以下同时是简易程序啊。好，所以呢它就是强制调解事件，就相当于四二七第一项。好，404，不合于前条规定，当事人也可以在起诉前申请调解，所以当事人还是有主导的权利，好，还有处分的权利。第二项，有起诉前要经过法院调解的合议，当事人直接起诉的话经对照抗辩，所以同学要注意它是责问事项。好，如果你们有起诉前就已经立好说要先经过调解的合议，这个是责问事项，所以一定要经对照抗辩，法官才可以斟酌。再来406-11，这个是调解程序。好，调解程序由简易庭的法官来处理，然后会有一个调解委员先帮你们做调解的动作。那同学注意第三项，406-11第三项，调解委员能不能合议找？可以哦，邱老师一定会说可以嘛。好，那邱老师也影响了后面的修法，所以现在都可以合议选任调解委员，这可以尊重当事人。再来407，哎，407不用看。中间都不用看，415-1哈，我们看一下415-1邱老师的条文。415-1，关于财产权争议的调解，两造同意得由调解委员酌定解决事件的调解条款，所以这个是代表有事前同意权。好，就是我们两造说好啊，好，就请这个调解委员帮我们酌定调解条款，那调解委员就开始酌定。酌定出来之后，他们会送给法官核定，所以同学注意第四项，第四项最后经法官核定者视为调解成立。所以当这个你用的是415-1，然后调解委员酌定之后，法官核定之后，就当作调解成立，你是不能拒绝接受的哦。好，就一定要接受这个结果。那视为调解成立就会接到416条。好，416的第一项，调解成立跟诉讼上和解有同一之效力，所以其实又接到380条啊，这以前我们学过嘛。好，380条，和解的效果是与确定判决有同一之效力。好，416调解成立的话有和解的效果，就是380条第一项与确定判决有同一之效力，所以又会遇到什么问题？有没有既判例？好，所以这里一样分两说，如果照实务通说的见解就会认为有既判例哦。好，就会认为有，那当然如果照少数说骆老师的见解，他就会认为没有。所以如果要讲既判例肯定说，就直接用第一项。好，416第一项，因为与确定判决有同一之效力嘛，所以可见得他应该是有既判例的。第二项，调解有无效得撤销的原因，当事人可以向原法院提起宣告调解无效或撤销调解之诉。那这个无效得撤销的原因包含诉讼法跟实体法，好，这个都算，就跟和解那边是一样的，只不过和解那边它的救济方法是请求继续审判嘛， 这边不一样哦，这边是令数哦。好，这个动作是令数，你要另外去提起一个宣告调解无效之数，或者是撤销调解之数。好，417，关于财产权争议的调解，当事人不能合议，但是已经很接近，法官可以斟酌一切情形，有调解委员，你要斟酌他的意见。好，然后最后职权提出解决方案。所以417跟418是搭配一组的。好，就当事人如果意思差不多了，那他可以，法官可以做一个职权方案，职权提出一个和解方案，然后将这个和解方案送达给当事人。好，所以418第一项，当事人或参加调解的利害关系人对于这个方案可以在送达后10天的不便期间内提出异议。所以这里10天是不便期间，这当事人的异议期间。好，那如果在前项期间内异议就视为调解不成立，没有在期间内提出异议者视为成立调解哦。所以要注意第二项后面过期都没有讲话，就当作你们认同了，好，就当作这个调解是成立了。好，那刚才讲的415之一是当事人没有，哦，当事人有事前同意权，没有事后否决权。417、418是当事人有事前同意权，也有事后否决权，但是邱老师都叫做准仲裁程序，这个以前有讲过，好，所以两个都是准仲裁。所以在调解有两组，第一组是415之一这个条文，第二组是417加418，这是第二组，都叫准仲裁，它都是为了迅速解决纷争。好，419，当事人两造在期日到场调解不成立者，法院可以依照当事人的申请，按事件应适用的程序命其为诉讼的辩论。所以419同学要注意一个重点，假设今天开庭调解庭，好，今天谈判破裂调解不成立，要如何转到诉讼程序，一定要依申请。所以第一项重点是依申请，法院不能职权哦，一定要依申请。所以要当事人说请法官把我们转到诉讼程序，这样才是合法的。好，这是原则。例外，第四项，以起诉视为调解的申请，就是强制调解事件嘛。好，所以以起诉视为调解申请，这个就是强制调解事件当事人进行起诉的情况哦。他直接跑来起诉，但是因为是强制调解，所以我要强迫你先走一段调解程序，所以就会以起诉视为调解申请。或因债务人对于支付命异议视为调解的申请，如果调解不成立，除调解当事人申请延展期日外，法院应按事件应适用的程序命即为诉讼的辩论，而且从原起诉时就发生诉讼系数的效力。所以第四项有重点，你就抓强制调解就好了。如果是强制调解事件当事人直接起诉，因为以起诉视为调解的申请，那将来如果调解不成立，当事人刚开始就说我要起诉啦，所以这边就不需要再依申请转入诉讼程序，法院可以职权转入诉讼程序。所以第四项是第一项的例外，要了解吗？第一项是正常情况，今天调解谈判破裂，那一定要当事人依申请才可以转到诉讼程序。但是第四项是强制调解事件当事人进行起诉的情况，就我直接就来起诉了，所以最刚开始我就已经有起诉的意思表示了嘛，就说我要起诉了，所以将来如果调解破裂不成立就不用再说了，好，因为你前面就说了，所以法官就直接转到诉讼程序就好了，好，就直接转进去。再来420之一，第一审诉讼系数中德金两造合议将事件移付调解，这个是邱老师的条文哦，好，所以你要注意一下，邱老师很鼓励当事人调解啊，因为这可以节省司法资源，好，你们谈好是最好。所以呢，起诉前可以做合议，诉讼中也可以做合议，都可以做，这个就是诉讼中的条文，那后来才加的。那如果成立的话，第三项它可以退还裁判费的2/3，好，也是鼓励性的条文。 424强制调解事件，如果直接向法院起诉的话，好，这个时候是视为调解申请，就最后一句话，非常知道它的效果。如果是强制调解事件，你违反直接起诉，就会强迫你，好，就当作你有调解申请，所以会先走一段调解程序。好，我们回到讲义。请同学看24页下面有一个判例，24页下面31上至1816号判例，离婚事件我们今天才讲过，它是强制调解事件嘛，所以强制调解除了403之外，其实还有一些法条特别规定，好，比如说离婚啊、同居啊，这个都是强制调解事件。所以这个判例说，如果他是强制调解事件，没有经过调解而直接起诉，这个时候到了第二审，能不能废弃原判决？不行哦，一样的道理，调解就跟我们之前在学督促程序很像，督促程序只有在起诉前才有价值嘛，起诉后就不再有任何意义了。调解是一样，它的价值只有在起诉前，希望能够为了和谐度或其他需求，好，所以在起诉后一样没有任何意义，所以这种制度都比较特别，只要是起诉后，我就当作瑕疵都视为治愈了，不能因为前面这个小小的问题就抹杀整个第一审的结果嘛，这样反而是轻重失衡。所以这里只要第一审，好，只要虽然你前面违反调解强制调解，但是第一审判的就合法性补正哦。好，所以只要第一审判就具有合法性补正的效果，瑕疵就视为治愈。那既然瑕疵视为治愈，第二审就不能再废弃了，因为已经是一个当作合法的判决了。这个可以考选择题，好，几页可以考申论题。好，再来看26页。好，26页这个框框呢，就是邱老师的。好，引进非讼法理其实讲的就是准仲裁程序啦。第一个是415之1，好，第二个是417，其实有加上418。好，这个就同学看一下，帮同学做个整理。和解有对应的条文哦，对不对？和解有对应的415之1，好，同学就在那个26页的图做记号就好。它上面是415之1。我们对应到和解，这之前学过的全部都是准仲裁，所以讲的是准仲裁程序，邱老师的准仲裁重点是迅速解决纷争。好，我们的目标是希望能够迅速解决纷争。那调解的第一组是415之1，第二组其实是417、418。那和解的话 ,415之1对称性的条文是377之1。417、418对称性的条文是377之2。这以前有学过。好，那377之1跟415之1有共同的特色，就是当事人只有事前同意权，没有事后否决权。这是上面那一组，那如果下面这一组417、418，和解是37之2，这个是有事前也有事后，有事前同意权也有事后否决权。 再来我们看27页，27页哈，27页最下面调解成立的效力，27页下面第七大点有没有既判例？那一样跟既判例肯定说，跟既判例否定说。所以呢，既判例肯定说条文就怎么用？416第一项，其实你还可以再加上380第一项，好，就和解的效果是与确定判决同一之效力。所以既判例肯定说就是416第一项，然后看你要不要加上380第一项。好，因为一般确定判决都有既判例，所以可见的调解成立也是有既判例。第二个，既判例否定说，否定说的话是少数说，好，陆老师的讲法，那否定说就是用416第二项，如果他有既判例应该是提再审，好，他是定诉，而且他没有经过实质审理啊，好，所以他认为应该是才否定说，应该是没有既判例。好，再来特殊既判例说，这个是邱老师的，邱老师的特殊讲法，邱老师说有既判例，但是它是比较特别的既判例，那特别的地方在哪里？来，请你看28页的最上面，28页好，第二点，容许当事人在调解成立后另外成立合议改变调解所生既判例的范围，所以特别地方在于我们可以再说好改变既判例哦，因为之前这个既判例就是我们讲好产生的嘛，因为是调解啊，好，就我们两个讲好，不是法院的判决，我们两个讲好，所以之后也可以透过我们两个讲好再去改变它的内容。好，这是第一个特别点。第二特别点是第三，在后诉讼如果有违反调解所生的既判例，他说这是责问事项。一般的既判例是什么？职权调查事项，因为一事不在理是公益事项，好，一般的情况，但他说这个是比较特别，因为是你们讲好的，所以是责问事项。好，下面有没有形成力？实务通说才否定说，所以同意勾一下否定说就好，实务通才否定说，否定说认为没有形成力，就是以前我们讲的形成之诉需要法院以判决来形成，所以他没有办法透过处分的动作去改变形成之诉，法律关系很严重嘛，所以不容处分哦，这个是不能够改变的，不能够合理改变。好，所以应该是不会产生形成力才对，这个是实务通说的讲法，不容许用合议来处分。那现在实务上的做法，好，同学可以看下面有一个判例，这个还蛮重要的，58台上1502，它是分割诉讼。好，你可以看第四行最后，形成判决所生的形成力无由当事人以调解或和解取代，所以如果你成立调解或诉讼上和解，只生民法上协议分割的效果，非经办妥分割登记，不生丧失共有权取得单独所有权的效力，所以要记得这个是不会产生诉讼法上调解和解的效力，只有民法上协议分割的效力。所以诉讼上要怎么办？我们实务上的做法就是阐明让原告撤回，所以旁边注明一下用199，所以法官要阐明，因为没有办法产生诉讼法上的效果嘛，所以只好当作你们做了一个民法上的合议的动作，然后诉讼法上就是用199阐明使原告撤回诉讼，用撤回的方式做。好，那执行力的话一定会有，因为它是为了解决纷争啊，好，有效解决纷争的目的下一定会有执行力的赋予。再来最下面28页最下面这个问题，调解有无效原因，提起宣告调解无效有没有不变期间的限制？最主要是因为92年的修法，好，就下面讲的92年的新法416第4项删除但书的规范， 本来但书是有无效原因不受500条不变期间的限制，那现在拿掉之后呢，你就是用修正理由就好。所以下面就是修正理由，他说民法上分绝对无效、相对无效，看状况。所以呢，绝对无效旁边你就注明一下，不受30日限制。现在实务件就照立法理由，好，绝对无效，不受30天的限制。那不受30天，所以代表30天过后还是可以提起嘛？好，还是可以。相对无效的话，就受30日的限制。相对无效会受到限制，所以过了30天就不能再提起。好，再来29页，最后一个地方了，最后一个问题。这个是邱老师的题目，好，所以我们直接看就好了。我们直接看第二段，88年律师第二段，它是调解程序。好，那两兆哦，它是先走辩论程序啊。两兆于辩论期日向法院陈明，两兆希望诉讼中改走调解程序，行不行？可以嘛？所以把法条写上去，420(1)第一项。诉讼中改走420(1)，但是这是邱老师的题目哦，所以其实法条不是重点，重点是要写法理。好，所以法理最主要就是因为我们要鼓励调解嘛，好，尊重当事人，而且是合意啊，所以也是程序选择权的尊重。那第二个，合意选任律师为调解委员，406(1)，法条先写。合意选任律师为调解委员，406(1)第三项，406(1)第三项，这个更是程序选择权嘛。好，我让你们可以合意找一个信赖的调解委员，由他酌定调解条款，可以啊，415(1)，所以就是考415(1)准仲裁。所以同学就要写准仲裁有什么，有事前同意权，没有事后否决权，然后它的优点是迅速解决纷争，就邱老师那一套准仲裁的说法。好，第二段，好，第三行，在丙受任为调解委员时，关于调解条款的酌定行为跟法院的判决行为有什么不同？第一个，未经实质审理，不会经过实质审理嘛？对，只有判决才会经过实质审理。他在酌定调解条款，就是大概看个状况，然后刑事审查就直接下判断了。好，所以未经实质审理。第二个，迅速解决纷争，他可以获得最大好处就是比一般的诉讼程序还要迅速，迅速解决纷争。好，那下面借用本件案例，好，分析丙是否也应该要发挥依法解决纷争的功能？当然要哦，好，这当然是要的，而且要迅速解决纷争。那地位跟律师受任为诉代，还有法官试行和解有什么不同？所以这个调解委员是站在准仲裁人的地位，然后是他是站在准仲裁人的地位，所以也是客观中立的立场，但是通常它会带有专业色彩，比较专业，所以呢，一般老百姓会比较信赖，好，比较能够提升调解的效率。它具有客观中立，还有专业的色彩。那律师的话，律师为诉代不一样，律师要最主要是为委任人考量嘛，好，所以要为他的当事人考量，就跟调解委员不一样哦，调解委员是两边都要考量，好，那律师的话就是考量他的委任人。法官试行和解，法官是促成的角色，不能强制和解，所以还是地位上会有差啦。好，因为毕竟调解委员是不带有法官的色彩啊， 好，那状况会不一样，要带有专业色彩。那法官通常就没有专业色彩嘛，好，所以这有时候会影响到他的信服度。好，那我们应该就都上完了，我再看一下哈。第五回的最后啊，有一些论文，这个同学可以回去稍微看一下。好，那但是原则上，民诉比较特别，就是它不会考最新论文，至少过去啦。好，从以前经验法则，它不会去考最新的。当然你能看，有时间看是最好。我是担心，如果同学没时间看的话，也不要压力太大。好，那课程结束不代表说就是结束，我觉得反而是开始啊。好，就代表说同学你要好好认真的开始把这五本讲义从头到尾再念一遍，而且念完之后一定要去写题目哦，一定要写题目。那题目就是欢迎同学拿来给我改，但是有个重点，一定要计时，我不收没有计时的，因为它没有意义，因为我们要做的事情是要有意义的。然后计时的方式还是照以前的考试方法，因为就是30分钟一个题目，因为题目都是以前题目嘛。好，所以就是还是照30分钟，除非你是写今年的题目，好，那就不一样了，就是以当时的状况来写，然后可以拿来给我改，就是我现在什么时间有课？三四早上。然后好像还有四五，就你们看一下，其实我记不太得我的课，就是看一下可以拿过来给我看，好，再跟我约时间什么时候来拿，好，祝大家加油。